嗱，庚字咧呢度分开圣人同埋凡夫，又分开咧乜嘢外道吓，同埋呢个圣人。咁而家咧再分咧，天上咧有天王，有天民啊，阿难是之天上啊，各个天人则是凡夫啊，业果酬答。踏进入龙，比之天王，即是菩萨，由三摩地渐次增进，回向圣论所修行路。嗱，而家我哋知道睇个用佛法嘅站在佛教嘅立场去睇天啦。哦，天食咧有几多种咧？咁天吓，天有四种。第一種咧係生天，係由我哋人根修行啊，五戒十善嘅因啊，再加上四修呢個世根嘅善定、四善八定，就可以生上天上。第二類咧個天咧叫做似天，哦，似天係乜嘢咧？係人根嘅富貴。享受好似天福咁样，哦，虽然系居于人间啊，又似天堂。你哋信唔信人间有天堂地狱之分啊？当然有啦，系嘛？嗱，就好似我以美国嚟讲啦吓，譬如 Beverly Hills 嗰个环境咧，就系人间天堂；黑鬼巢咧就人间地狱。香港以前莫屋區咧就人間地獄啊，而家香港咧就冇咗莫屋區啦。好值得歡喜嘅就係取消咗人間地獄啦。啊，但係啊，係咪某一個情況之下有人間地獄咧？咁不得而知。有好多人不信六道輪迴啊，邊度有六道輪迴啊？實際上人間就有地獄，有惡鬼，有畜生。有天有人享受意义的就是天咯，是吧？因为或者是苦乐一半的就是人咯，人面兽心那就是畜生咯，是吧？鬼鬼祟祟那就是鬼咯，人面兽心就是畜生咯，苦恼不堪的就是地狱咯。人间现实就有六道轮回，不用说将来的业果受报。實際上呢啲係因因果果係自己做嘅，你睇學佛都有分別嘛？啊，你無妄比丘就墮落咯，啊，你頓根嘅你就要經咁耐時間先做一個聲聞，啊，冇辦法成法，啊，你離根嘅哦就可以馬上成法，啊，所以做人做乜都好都係要聰明，但係千祈唔好聰明反為聰明誤，哦。呢度咧就講天上嘅人啦，天上又係生天啊。第三種係淨天，淨天就係聖人，聖人所淨嘅涅槃叫做淨天啊。聖人所淨嘅涅槃又勝於天上嘅，係點解？因為天福係有盡，聖人所淨嘅無漏福係無盡嘅。第四種第一二天係邊個淨噶？法淨噶，哦。就是这个利根声闻呢就有机会证到第一二天了。是法菩萨所证的第一二的道理。涅槃的境界上六我证，所以叫做天。因此呢这个生天似天是凡夫。这个净天和第一二天是属于圣人。圣人之中这个净天是三成圣人的，这个第一二天是法菩萨的，所以一个天字都有这么多道理在这里，啊，天上呢是一样好像我们人间这样有政府统治的，啊，也有普通居民的。天上普通居民是哪里来的？就是因为做凡夫的时候修五戒十善，修这个天科，啊，布施持戒，所以就可以升天，啊，或者有福报享人间享受富贵荣华，就好像天福这样，就是天，啊。但是这个这种天是什么？是凡夫天，是业果酬答的，是每一个人所作的业力所报得的。这个福报有没有尽呢？尽报得你，或者是一劫两劫三劫 这个劫数尽了之后呢，再堕落这个轮回，再来到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或者堕落地狱，或者堕落畜生，或者堕落恶鬼。所以佛经里面很多呢都是讲天人天福享尽的时候呢，就五须上缘，五须上缘的时候呢就会堕落了。天上的执政者啊，作为天王啊、天帝啊，呢啲人又系边个啊？咁系菩萨。嗱，我哋记住，菩萨咧由初字到等觉，就可以又有又气神通，到处去应生教导众生啊。咁呢啲菩萨中意应生响边度都得，应生响人间亦得，应生响天上亦得。是这些菩萨呢由三摩地，即是在这个禅定里面修这个禅定，我们记得是修这个首灵阎王大定，由这个大定呢渐次增长，渐次增长是什么？由这个初字、二字、三字进到十字，十字进到十行，十行十回向，十回向十地，一路进修向这个圣人的轮类去进修，所行的所修行路，这个修行路呢必然呢是会现身在天上作为天王的。而家呢度讲自知天王呢，各个天人呢是指三界之天，除了五百云天之外，就是凡夫天，是修这个福报所得到的，天福尽了应够来到这个三界，应够来到这个六道轮回。至于这个三界里面的天王呢，就不是凡夫了，就是大菩萨。所以呢，我以前呢初初学经教的时候就知道，天是不究竟的，我们出家人不应该拜天的。所以呢有人供天呢，我就说这个不是佛教，不啱的。天嘛，天是鬼神之类嘛，怎可以啊？但是现在我知道错了。每个人都有错啊，错然后又知错。点解？嗱，呢度讲俾你听啦，都系大菩萨示现噶，都系大菩萨游戏神通，为咗教化天上嘅人，每度嘅人都要教化，教化天上人，所以应身响天上做天王咁。咁我哋而家降天拜天拜菩萨啫嘛，供菩萨啫嘛，系咪？所以不应该说，所以我们做人不应该随便批评任何一样事，任何一样事都有它因因果果，有它理由存在的。你凭自己的感想，凭自己的观念去随便批评人，无形中就做口业了。最后总结了，阿难是四空天生心灭尽定性现前无业果色，从此大中明无色界，无色界中 的天四天四种天呢，是前两种呢生和未境，这个是什么？空无边处，色无边处，空无边处就是境空，色无边处就是生空，咁呢就是生心都灭尽了。后两种呢就色心都无，后两种即是说连这个阿赖耶识都降伏了，连这个色和这个心，这个心是指这个想心，第六色的想心，色呢就指阿赖耶识，两种都没了，三心都灭尽。咁啊，响呢个定境现前嘅时候咧，就乜嘢都冇啦，乜嘢都冇，点知道有呢个无色界存在咧？咁系有呢、这个冇呢个业果色，系有呢个定果色，系佢仲响度修紧定。呢种定果色咧，唔系普通人睇得到，系要无漏天眼先睇得到。即系话法菩萨睇得到有呢个四空天。普通的人看不到有四空天，从这个空次开始直到这个非非想次中，从这个空无边次开始 經歷過呢個色無邊次、無所有次，再進入呢個非想非非想次，最終都係依呢個空而居住。無論正步或者依步，都係空嘅，都係冇嘢嘅，叫做無色界。哦，呢啲無色界啊，點解有呢個外道響度咧？此雞不了，妙覺明心。呢一班人啊，完全係唔明白呢個真心，因此咧就係背覺，不明呢個真心叫做背覺，所以就起呢個煩惱，即妄發生就合呢個塵就作業，啊，於是咧就妄除七趣，中根妄除七趣生沉啦，中根。因為不明白呢個真心，既然係背呢個真心而起呢個煩惱而作呢個業，所以咧係由呢個妄想發生咧合呢個塵而作業咧，所以就有呢個虛妄而有呢個三計七趣，呢個係受報嘅地方，係苦果。呢個係不了妙覺明心係惑，係即妄發生就係業。妄有三計七趣就是果，惑業苦三種輪迴不息，因此呢就有寶達伽羅各從其類。寶達伽羅呢是印度話，翻譯中國叫做索取趣，索即是頻頻不停地去執取，執取的地方，因為有這個執著，分別我執、驅生我執、分別執著，所以就有採捨，採捨就作業，作業就要弄整在這個三界輪迴裡面。這些就是各隨他的業而受同類的果，所以說各從其類。那這裡七趣之中講了多少趣？先講地獄，其次講鬼，其次講畜生，其次講人，其次講天，其次講仙，講仙然後講天，講咗六處啦，仲有第七趣，阿修羅。哦，佛智阿難是三計中啊，佛有四種阿修羅類，若依鬼道啊，以乎法力成通入空，此阿修羅啊，從卵而生。鬼趣所涉，印度話叫做阿修羅，翻譯中國叫做飛天，不是飛上天的天，飛是天也，不是天，它有天的腹部，好像天一樣，但是沒有天的道德行為，所以叫做飛天。啊，這一種人呢，是據說呢，我未見過，啊，佛經裡面告訴我，他說女仔呢就很漂亮很漂亮，男呢就好醜樣嘅。哦，咁呢個法講七趣星沉呢，係由呢個最低最惡劣嘅環境講到最聖嘅環境，啊，所以就由地獄開始囉，講到天囉，講到聖人囉。但係呢阿修羅呢有胎卵濕化四種，亦分別響天人鬼足四趣受生。天上有阿修羅，人間有阿修羅，鬼趣有阿修羅，畜生有阿修羅，所以呢最後呢先講阿修羅，因為阿修羅通於三界嘛，所以最後呢先講阿修羅。阿修羅有四種，啊，第一種是卵生，啊，卵生呢就是屬於鬼趣涉。阿修羅呢鬼咁惡，亦鬼咁好，鬼咁惡嘅就係惡鬼咯。鬼咁好嘅就善鬼啦。善鬼咧就會乜嘢啊？善鬼咧就會護法，哦，護法嘅法，因為有護法法嘅因咧，所以佢有呢個報得呢個神通嘅果。而報得神通嘅果咧，就可以成呢個神通入於呢個空間。有個空間居住，哦，所以這一類呢 是属于这个卵生，是属于这个鬼才是。其次呢，是若于天中降得贬绝罪，其所不居啊，乱于日月，此阿修罗从胎而生，是人才所摄。人才阿修罗居然是在四天王天的附近居住。若于天中是什么？因为这一种这一类阿修罗呢，是已经有福报升天的了。天，这个天是指三十三天，不是指这个高层天。三十三天呢，都是菩萨继位在这里做天主。三十三天指是哪个？是上帝。上帝都是菩萨，所以我们又不妨拜上帝咯，是吧？不是拜偶像了，现在拜上帝了，跟他们一样拜上帝了。所以我们共天都是请这个释提弘恩都是拜他的。那么这个这一类天中的阿修罗呢，他有福报可以生三十三天做天王了，但是他没有德行，没有这个天德，所以呢成日发脾气，成日在那里聊事斗非，喜欢打仗，很多很多麻烦的。天上的人你走啦，牵他灯，牵他灯来居在哪里？居在这个日月宫一齐的地方，被这个天王贬他落来这个 下罪。但是他收的福报呢，是好像天一样，所以他居住的地方也等于天了。这种呢是属于胎生的阿修罗，是人才所摄。我们做这种人好不好？好不好？当然不好啦。以前呢，释提弘恩呢就跟阿修罗打交，打交呢阿修罗很犀利的，他有福报的，他有力量的，打不赢。打不赢之后呢，他就想到上帝呢就想到那个沙弥那个小和尚仔读经很厉害的，请他上来，请他上来去诵华严经。咁有日嗰和尚仔喺度仲讲华严经咧，就有天人去请佢话：我哋上帝请你去仲华严经。咁啊，不得唔去啦，系嘛？咁啊，嗰个小沙弥就跟住佢去啦。跟住佢去嘅时候咧，上帝咧就铺起呢个大高嘅座，咁然后咧就召集所有天人喺度听经。嗰个沙弥咧就喺个座上咧系仲华严经，哇！仲华严经，所有天人嚟听华严经。诵华严经的福报和听华严经的福报都不用打阿修罗就输了。然后呢，上帝呢就很感激这个和尚仔，不如你留在天上受我供养。和尚仔说，我修行不好吗？做什么要受天福啊？受天福受尽了又会堕落，我修行就不会堕落的嘛。如果是你们怎么样？好啊好啊，我留在那里。但是那个和尚仔有善根，不制不制。这样的时候呢，他说 我送些东西给你、喵喵就走了。落了你之后，以后呢生经过地方都有天香，上过天嘛，受上帝供养嘛，所以这个沙弥，如果我们出家出到这样就好了，或者你收个徒弟这样更加好。现在这个阿修罗就证明法法，法法是不可思议的。有些阿修罗是接近法法，法法这么好，他就发心，发心拥护法法，拥护法法，他就叫做善的阿修罗，是吧？所以他在这个鬼趣的阿修罗都可以升天的，但是他不善是恶，在天上都被贬落的，所以善恶很重要。如果有阿修罗王呢执持世界，力动无畏，能以梵王及天帝色四天真乾，此阿修罗实因变化有，是天才所摄。所以天上也有阿修罗跟天上上帝打交的，哪个肯跟上帝打交？只是阿修罗王敢跟上帝打交，这个叫做天才阿修罗摄。 他无所畏惧的，他呢很妒忌这个上帝或者四天王跟他们争权夺利，因为帝释呢是统治33天嘛，梵王呢能够统治小千世界，各有所执各有所管，但是这个阿修罗他是在天上，他无所事事，没有东西给他管，所以他不服气，圣日就妒忌，妒忌就跟天上打交，天帝不胜就求其他的天来帮助，再不胜就求梵王来帮助，梵王不胜就黑法法来帮助，这种能够变化的叫属于天道的阿修罗。嗱，有天道阿修罗是属于什么啊？属于天道摄的。另外一种呢属于畜生道摄的，畜生，这个是不是畜生？畜生摄鬼才摄人才摄畜生摄鬼才摄这个鬼才摄这个畜生摄，是的。咁啊，湿生阿修罗，胎卵湿法，你知道我哋人间嘅众生咧，唔系卵生就系胎生，唔系湿生就系化生。佢而家呢阿修罗咧，四种生都有。啊，湿生嘅咧就系福薄啲啦，力量又少啲，属于畜生道摄。咁啊，生于大海之中，沉喺呢个水口嘅地方。这个咧做乜嘢啊？佢嘅工作？为天赛的阿修罗服务的，是阿修罗之中最下一等，所以说别有一份下列修罗生大海深沉水劫口，但由虚空无归水宿，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赛摄，即是说另外有一类呢比较烈啲嘅腹部烈啲所以呢一类咧系属于畜生道摄，生于大海底。你知道海底里边嘅众生乜嘢叫做阿修罗？毒龙，毒龙就系阿修系呢个畜生道嘅畜生道嘅阿修罗，就系湿生的。你们知道印度有没有阿修罗？你看看希特拉就是阿修罗，喜欢打仗的，喜欢杀人的就是阿修罗，以前日本仔来杀中国那么多人，这个杀人那个就是阿修罗，人跟阿修罗嗔恨心重的就是人跟阿修罗，所以呢阿修罗是胜于七趣。阿难，疑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人神仙天气修罗精然七菜皆是昏沉之有为相妄想受生妄想随业依妙言心无作本心皆疑空花言无所有但一虚妄更无更水现在教宗啊，本来想讲完呢一件，教宗啊唔讲啦嗬。嗱，而家总结，总结系乜嘢咧？话所以有地狱饿鬼畜生人同埋先天同埋修罗，有七趣，七趣研究下呢个七趣嘅根本啊，系为乜嘢？呢个七趣根本，通通系昏沉之有为相。妄想受生的妄想随业而有的因为这个七趣呢有生有沉有利有害有因有果叫做有为相这些有为相是什么而产生呢现前因为众生的情想而生记得吗前次讲过有七情三想一想九情是吧即是情多想少就沉想多情少就升所以就变成有七趣升沉这些 所以有七趣的分別和微星和微沉，現前是因為眾生的妄想有情有想而產生的。點解呢？點解有呢個情想呢？就是因為分沉咯，分沉就是惑，有慧就是業，受生就是果，即是不離開惑業苦三種。三惑業苦都是由呢個妄想作業，隨業受報，開妄而生，開妄而滅。咁呢啲境界啊，喺我哋眾生本嚟具足妙言明心之中啊，無俗，我哋嘅真心係本嚟妙，本嚟言，本來係明。咁我哋知道妙係乜嘢啦？就發生得啦。啊，明咧就係乜嘢啊？係咩啊？波耶達。言咧就是、解脱達。哦，咁亦即係大佛頂啦。你類推就知啦，咁都係呢啲一心三諦嘅理，佛所證嘅一心三德嘅果，根本就無作無為嘅。但係可惜我哋眾生咧，係偏偏咧就要無明不覺生三曬境界為現長樂粗，係無作而作，咁於是咧就產生呢、這個眾生業果世界相續。咁呢啲咧等於乜嘢？等於空中嘅花，本嚟冇嘅。眾生的真心本來就是妙，本來就是現，本來周遍法界，本來清淨無礙，沒有這些東西的，所以叫做無作妙心。但是呢，因為眾生妄想呢，所以呢就有這些眾生世界咯。虛空呢就譬如什麼呢？譬如真心。狂花呢就等於七趣。空本無花呢，是因為眼眼而有，眼有無病，然後先見到有花啫。當你見到空中有花嘅時候，空中係咪有花？冇，根本就冇嘅，實際係冇花嘅。嗌眼滅咗嘅時候咧，就唔見到有紅花啦。但係花，你當你見到有花嘅時候，空中根本就冇花。當你眼病好咗之後，唔見紅花嘅時候，個花亦唔會話因為你唔見就滅咗。哦，譬如我哋嘅真心啊。本嚟咧係冇呢個七趣，係由於眾生嘅虛妄妄想而有生，又有呢個妄想而有滅啊。所以前面話當時出生，隨時滅盡啊，根本就冇一定嘅次所嘅。所以我哋知道七趣咧啊，只係一個妄想啫。除咗妄想之外咧，根本就冇話一種因。或者是有一種根本依靠的，根本沒有這個現本這個妄因去追尋的，而只是妄想而已，妄想而有七趣。講到這裡呢，應該下一次先講了。那麼這個妄想是怎樣的？下面再講妄想的顛倒，妄想的顛倒是怎樣的，下一次再講了。